何方叔的放手，雪池没站稳，坐到身后的石头上，屁股刚沾石头，又被他拎起来，直接抱进了怀里。 以后去哪儿，告诉我一声。 谢池还处于愤怒的情绪中，一把推开他，哪料何风纹丝不动，自己却朝后栽去。何风及时搂住他的腰，把他腾空抱起来，他的表情柔和下来。 好了，别闹了，对不起，不该凶你。 何风亲了口他的下巴，谢池又气又羞，一巴掌轻拍在他的嘴上。何风笑着说， 打吧，打到你开心。 放我下来。 不放，有想出来画画告诉我，我陪你。 你不在。 让人去找我呀，反正不许自己乱跑，听到了没有？嗯。 又掐我屁股。 再问你一遍，听到没？ 好。 好什么？说听到了。 听到了，听到了。你手别乱摸，那边还有人呢。放我下来。 好了，你继续画吧。 画稿都被你丢下去了，好不容易画的，你真是太烦了。陪何风吃完早饭，谢池回房睡了一天，再醒来已经是傍晚了。他肚子有些饿，起身去厨房找点吃的，却看到桌上的一沓画纸，是上午被何风扔下山崖的那些。只见他们被摊平，完好无损地放着，旁边还放了一枝花。几张小稿而已，没了便没了。谢池并没太当回事，万万没想到何风居然会把他们捡了回来。那崖深不见底，倒真是难为他了。他拿起那只白色的花，不经意地笑了笑，从未见过的花种，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。淡淡的，是我喜欢的味道。何风跑到悬崖底下给他找回了画稿，还在陡崖上摘了枝花，因为摘花拉到伤口又流血了，画纸被窝成团，怎么捋都不平，还沾了山底露水，运了墨。谢池在屋里睡觉，何风没敢进去，坐在门口晒纸，后悔不已，怎么就一时冲动把他给揉了。他坐在门外思考了好一阵儿，还是觉得自己早上对谢池太凶了，一枝花似乎不够。青阳子说，女孩子都喜欢漂亮的首饰，于是他把画稿与花悄悄放进屋里的桌上，骑着马拉上青阳子下山，想送谢池一些珠宝首饰。挑了一圈，觉得大的太俗气，小的不好看，没有一个看上眼的。他觉得买东西实在烦，最后直接闭着眼摸了一个，付钱带走。回山寨的路上遇到了一群人，被雷寨的几人拦下，正在盘问。何风无意看到那车里坐着的女人，眼都直了。穿长袍的男子手里捧着金条递给雷旺，点头哈腰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何风直勾勾地盯着那女人。 漂亮不？ 漂亮。 我去抢了来。 啊？ 雷旺见何风骑马过来，赶紧下马迎接。 少当家的去镇上了。 嗯。 何风见这一行人开着四辆车，应该是大户。 哪儿来的？ 县长的三姨太。 何风摆摆手，让他边上去，直奔车里的人去。他下了马，走到车后座，弯下腰，小臂搭在车窗上瞧着他。这姨太太有几分姿色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一点儿也没带怕。 看什么？ 何风没说话， 姨太太笑眯眯的。 哟，你这小兄弟长得倒是还不错，可惜了。 何峰勾了勾手， 过来。 姨太太还真凑得更近些。何峰手伸向他的耳朵，拽了一下他的耳环，没能拽下来。 哎，轻点儿！ 姨太太一阵吃痛，往后躲。她摸着自己的耳垂，意味深长地看着他。 动手动脚，你是看上我还是他？ 摘下了。 我要不摘呢？ 姨太太目若秋波，故意与他调情，相肩碰碰他搭在车上的手。 不摘啊，那就把你耳朵割下来一并带走。 姨太太淡定地取下耳环。 那拿去吧。 何峰伸手接，不想姨太太握住他的手指尖不放，何峰用力一甩，将他甩开。姨太太揉了揉手腕，卸着嗓娇嗔： 哎呀，还真是莽汉子。 何峰不想搭理他，那一身香味熏得他头晕。他直起身，看到身旁的青阳子，手搁他身上开了开。姨太太见状，摇着头笑了笑： 亲我手还没有逃得走不动心的男人，你这小土匪倒是有意思啊。 何峰从腰上取下钱袋，往车里一扔： 不够的话我再让人去取。 啊，够了。 谢了。 哎，你叫什么？ 何峰连个头都不回，与雷望说： 放行。 随从吓得一头汗，弓着腰问他： 您没事吧？ 姨太太趴在车窗翘着嘴角看向何峰的背影： 没事，再给我拿对耳环来。 只听雷望大喝一声： 少废话，赶紧走。